事的手段各有千 方，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。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回眸。 想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就只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曲响起给你，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不需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

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 绝对承诺不说，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。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。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。所有 纵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5月11号，星期四，农历4月16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1度。明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0度。廊坊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0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，最高气温30度。晋陵天津明天是阳沙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五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分享两个在生活当中处理问题比较实用的小方法。很喜欢的白鞋泛黄了，怎么办呢？鞋子的边缘泛黄了，用洗甲水擦过之后再来刷，然后用卫生纸包好，试试看吧，干了之后就会焕然一新。另外一个小方法是说的风油精，塑料上的马克笔笔记能够用它来抹掉，贴画撕下来之后的那个胶字也是用风油精一抹就掉，还有就是课桌上的改正液也是可以用它擦掉的。家里的孩子弄脏了什么样的地方，可以试试看用风油精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

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，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，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，也许就一人我老无所依，起码我留在那时光里，如果有一 心跳 成伤心流泪，捏成黯然心碎，这是